欢迎收听月影留声，我是于月。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电影《倾国之恋》当中的配乐《为我跳舞》。这部电影呢，由著名的歌手麦当娜导演，配乐部分由阿贝尔·科热尼热夫斯基来负责。开头用小提琴来演绎，可以烘托出焦急的那种感觉，随后呢，介入的是沉重的大提琴，暗示结果好像不是那么的好。在电影当中啊，提琴曲的运用真的是非常的常见。下面两首分别是电影《英雄》的配乐《天下》和法国电影《今生情未了》当中的插曲《四行诗》。